靠，让我感觉浪漫又奇妙。从此我爱上你的味道，爱情来得没有预兆。你那冷酷孤傲的外表，早已把我迷住，你可知道。是种情调，当我的温柔遇见你的霸道，就注定了我已无处可逃。心甘情愿做你囚禁的鸟，永远生活在你的城堡。什么都不要，就算争吵也是种情调。当我的温柔遇见你的霸道，就注定了我已无处可逃。心甘情愿做你囚禁的鸟，永远生活在你的城堡。心甘情愿做你囚禁的鸟，生活在你的城堡。